全体朝鲜同胞跨年代和世纪向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、主体永恒的太阳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敬赠了充满深情厚意的礼物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万景台的小草房里作为朝鲜的太阳而诞生，七国人民反映要拥戴他做领导国家和民族的伟人的心情，在他的周岁生日主体二年1913年4月15号赠送了一个黄铜大碗。从那以后一个世纪之久以来，我国人民、海外同胞和南方同胞向他敬赠了66万多件礼物。